好 ，Otachanelu 新鮮滾熱嘅，啱好上季拜收咗皮，今季拜已經新一季嘅蒙面超人標。佢係我拍檔係特攝片專門嘅 Alligator， 一年一次嘅方物拉打布， 係啦拉打布。就嗱喺講起講標之前，我啱好啦，今喺錄音嗰刻咧就啱好咗第一集嘅蒙面超人時王啦，拉打睇你睇咗未？ 睇咗啦，真係我唔知點樣講，真係。完全是一个 DK 再来。 我觉得 DK 咗好啲添啊，反而。第一集用我俾少少机会，我当因为全文呢第一集本来是15分钟嘅。咁佢 cut 到23分钟，结果就好多人就唔拖唔水。 咪佢45分钟，45分钟嗰个版佢点样播俾人睇呢？ 但冇人发，其实应该第一集其实45分钟我冇所谓，反正你就时间啫嘛，同电视台。但你今拍到一嚿莫名其妙地主角你高湛生嚟噶，想成为王，你即系你系咪稍为唔即系你可唔贴地啲咧？你嗰个就系中二病，大佬啊！你高三嘅高三病仲嚟中二，好啦，即系莫名其妙、就 是。好老土咁玩啲命中注定嘢啊嘛！话我一生出嚟咗就系要做王啦嘛。 系啦，跟住好啦，又无班有个女仔，跟住带咗去过去世界，跟住个主角好若无其事接受咗呢件事，然后咧，跟住第一集嗰个反派去即系控制嗰个打篮球嘅友，嗰两佢都莫名其妙地，喂个车就撞到你，同你见唔见佢签唔签入边人怪人系两样嘢嘅，莫名其妙，我系完全唔明佢搞乜嘢。 即系个意思系你唔签约，咁我咪俾有你被车撞死咁样咯。 好唔，我系完全唔知搞紧乜嘢，跟住签乜嘢，但系唔知点解签人做乜，因为你好似话佢想学类似好似之前电王嗰只，但 设定就系、是、即系拉打换咗人，但系因为个人系唔啱嘅，所以就会变成怪人。咁啊，时王咧就去收拾啲怪人，即系叫做拉翻个世界线做正轨咯。 唉，我系第一集 睇个设定，睇佢播之前个设定就系咁咯，基本设定。 因为我对于下山，因为其实都唔系我噶啦，系好多人都讲，因为下山其实之前手里剑战队已经系濑嘅濑咗嘢噶啦，因为佢系一个唔够班去做去 control 战队东影特摄嘅，手里剑咗俾咗40几集你，你都系唔掂。好啦，我即管俾多次机会你啦，但第一集时王，我觉得你都系唔掂。 如果战队都写唔掂，你攞佢嚟写拉打，真系 仲濑嘢。 即系你真系将嗰成年嘅时段嚟，即系抌落坑佢咯。 因为冇人将嗱，相比讲就之前嗰两，之前嗰三次啊，都系揾电视剧嘅剧本嚟写嘅。高手濑咗嘢啦，因为纯粹高手，我觉得系个编剧唔系好知道点样写电视剧同埋战同埋英雄嗰阵45分钟嘅电视剧同23分钟是唔同，跟住好啦，去到高桥由也嘅XL 咧得嘅，高桥也系虽然中途遇咗啲问题，佢自己系有少少嘅拉地碌，但系佢掹得到。好啦，武藤丈又系电视剧日本转佢写高写标，我之前都讲过啦，之前我录XL 嗰时都讲过就系、是、第失后你开头嗰几集就已经玩到咁大，你点收尾？结果佢有些叫做微妙嘅，话佢着好大镬咧，唔系，但系话佢冇问题咧，又唔算， 即系总之就唔系唔好睇咯，即系西 嗱最后其嗱最后即系就点啦？标咧最后我觉得佢 ending 收得好嘅，即系如果以我一贯讲法就系、是、ending 收得好咧，套嘢成功咗一半嘅话咧，佢系 ending 救翻套剧嘅，起码就系、是。大家我睇你中途系咁超展开，加超展开，再加超展开，我睇最后点啦。结果咦，兜得翻、啊，最后嗰剧本我觉得你 OK 可以、啊。 你系咪叫兜？呢啲系咪叫兜得翻咧？即系点样讲啦？ 即系 呢套嘢，即系你话，即系你话结果你交代到叫做埋到尾，但系即系点样讲啊？你睇个中间根本就流动百出，即系呢套嘢咧，即系我谂过几年我就会唔记得佢噶啦。 即系佢最大问题就系、是，首先你开头玩咁大，两个世界玩系叫做咩？佢平行世界啦，因为佢叫有高墙嘅世界，喺个天空之墙嘅世界里面搞到三角大混战，出现中佢最大镬其实就系喺故事集中段啊，就系、是、不断超战啦，平均三集爆一个，三集超战开一次。你个女秘书嗰四眼仔，我中嗰四眼仔，我从来叫佢四眼仔啫，我从来唔想打算知佢嘅名。中段以为死咗，跟住突然间出翻嚟，算啦， 跟住你话跟住咁难波重攻就会犯翻，到时跟住突然间你走去跟住跟咗啊，跟 即系标嗰个问题就系为咗有冲击剧，为咗有冲击观众嘅剧情而制造冲击观众嘅剧情，佢系完全唔会理个故事个脉络啊、铺陈啊，同埋啲角色即系角色嘅正常行为啊，即系你可以见到佢哋成日有啲好唔合理嘅反应啊，或者做啲好冇即系完全冇铺陈嘅行为，就去为咗去冲击观众而做一堆好多好非常之粗糙嘅剧情。 嗱，最正，我觉得最奇葩就系三国战争就系骑士战斗，跟住打完之后突然间你反口话反口唔认只啦，咁你使乜？ 咁啊，其实正常嘅，但系今日标就讲最顶唔顺嘅，其实佢就系剧情入面，即系你要咩嘅，你要一啲咩剧情突破，或者你要件道具嘅话，其实标入面有十件有九件嘅道具都系因为剧情需要而就。总而言之，我就做咗旧嘢出嚟啦。 嗱，最嘅我呢样嘢都唔算，我呢个系呢样嘢，即系叫所谓叫做剧情需要卖玩具，我可以接受，因为系拉打嘅。 你卖玩具一件事，但系你唔系咁啊嘛？你件嘢系话到剧情咁关键，之前有咁大个难关，但系阿天才物理学家，其实都好多地方可以套咗物理学家，点解会系物理学家咧？其实都冇得。唔系太有关系喎，佢物理学嘅嘢 唔好怪，因为对于我啲唔识，我啲文科生嚟讲，完全唔知物理啦。嗱，如果讲吐槽位咧，我会比较重点就系、是、后半，基本上咧后半咧，佢开咗好大问题就系、是、你得翻一个大佬嘅啫，得翻Evelyn 嘅啫。问题就系Evelyn，你本身一个就系、是、主角。变咗嗰、那个咁、那个死人七彩最终形态啦！你打爆佢几多次？好多好几次啊，系好几次啊！次跟住佢好轻松地走咗去，你又唔系冇话追击过？点解次俾佢走咧？跟住好啦，次走完之后佢又强翻啲，你开始打爆咗佢，跟住抢咗条衣带破坏咗佢冇事咯。但你次次俾佢走，走完一次又一次，系走好几次之后，跟住越走越劲，越走越劲，然后好嘢喎，去最后啦。去最终形态啦，佢可以吸收咗另，佢可以去其他宇宙吸收咗星球，即系成个星球吸收咗变咗佢能量，然后主角两下打爆咗佢。等先，究竟我好唔明白嘅，究竟你系劲定系弱唔劲啦？讲到阿 Evelyn 嘅最终形态好劲好劲，吸收咗成个星球嘅能量，结果你一脚踢落去爆咗。 其实中间真系其实唔知呢个 Evelyn 佢觉得呢个最终 boss 佢想做咩？佢中间咧又忽然间又话：哎呀，地球人好好玩啊！我唔要毁灭地球啦。但系唔知点解过几集 就 毁 灭地球， 又话我要毁灭你哋啦。即系可能剧场版有交代，但系剧场版我未睇啊。 但系佢去到个集好嗱呢样嘢，我喺度可分析紧就究竟武藤章就想讲啲乜嘢？因为佢唔似系黑无乜啦，即系佢又唔系话去到好似佢唔去到好似基野云幸啊，或者系嗰大河一流嗰种。我佢系即系我喺度尝试谂下，就揾佢就系、是、我即系如果我谂啊，纯粹我谂啊，当我老婆好点好啦。佢就系想就系叫做希望去叫做考验主角嗰个心理，即系佢唔系就不断去做啲嘢，就系、是、去刺激，就系、是、挑战主角喺心理难关之嚟话。面对住自己最尊敬人系敌人，佢会点咧？自己主角同红门竟然系有外星人 DNA 因子会点咧？即系嗰种叫做唔系一种叫做物理上或者肉体上嘅挑战，而系心灵上嘅挑战。 但你话心灵上嘅挑战，但系你讲嗰啲所谓即系角色，佢背后好多好复杂嘅背景啊，好多好复杂身世啊。但系其实剧情上面表现咧，角色可能即系佢知道那个黑，佢系好冲击嘅，但系唔知点解好快咧， 好快 好似冇所谓啦。 因为 即系唔系最怕我叫住就系、是、战兔知道龙爱，哎呀，原来有外星人基因，哎呀，原来就即系好随意咁，哎呀，原来你有乌罗罗基因，即系然后虽然当时龙爱系好冲击嘅，即系有啲落心斗气，但系唔知点解咧，又过咗一排咧，就好似当咗冇件事啦。 嗱，所谓一排系半集，挺咩个肺？即系佢嗰啲所谓，因为呢样嘢就系我成日就系、是。我认为冇人将， 即系如果你咁容易消化到一件嘢，其实你有冇需要 起埋两集啊？ 做呢个设定咧，即系你咁容易，即系你可以讲到个问题咁严重，但系你咁轻易就消化咗嘅话，咁其实你有冇必要真系要做呢个设定咧？ 因为呢个就系佢成个问题就系冇人将唔想写一啲叫做心理天人交战、心理上嘅战斗争嘅嘢，但系你得23分钟，你已经冇咗7分钟打斗啦。 跟住你仲要喎，你廿三分鐘你要起完，你話好似以前咁樣，因為拉打以前嘅做法就係上下集上下集，呢個係平成後十年平成嘅做法啦。 即係老實講，其實我覺得主角嗰三個人最正常嘅角色就係一海咯，即係阿洪音也，其實最正常嘅。 一海最我一海 其實嗰啲嘢係最正常，因為佢冇咩好複雜嘅身世啊，即係佢最緊要佢原本就係北都嘅拉打啦，即係然後就死咗三個同伴啦，然後就即係。佢點解會同主角和解？其實都中間經過咗一段好長嘅劇情啦， 幾集 嘅， 算長 嘅， 已算長 嘅。入面即係最解開心結，解得最正常嘅就係一開條線， 算長㗎啦，幾集。 即係你話可以係即係最圓滿最立體嘅角色就係佢咯。即係其實好多阿戰套龍我，其實佢哋好多行為都好似就係為咗劇情發展，為咗劇情發展而做出嚟嘅。 嗱。先讲男主角战套啦，佢本身佢有呢样嘢已经好肯定，就系一开始就已经预定，就系佢同郭成考嗰个叫做咩异形人格，因为佢几快咗后半决，其实大部分时间就系佢同郭成考嗰个叫做咩自己两个人格之间嘅冲突。郭成考对于所谓叫做将自己灵魂卖俾恶魔去阻止Evaluator 去毁灭世界，同埋战套作为一个叫正义 Love and Peace 正义英雄嗰种叫心矛盾啊，即系大家为咗同一个目标，但系。唔因为个性同埋人生观唔同而作出冲突，呢样嘢喺后半其实好睇嘅，因为经常 我其实觉得阿郭成好烦嘅，成日喺脑内发放负能量。 但系因为呢个就好睇，就系因为佢本身作为佢本身就背负咗一个叫做恶魔科学家嗰、那个阴影啊，同埋嗰个罪孽啊，佢同埋就系同所以同战套就系一个冲突，就好睇呢样嘢咯。因为佢呢方面就系佢做一个负能量。另一方面，阿戰套嘅精神，佢點樣出去同佢叫做自我出之間嗰個叫矛盾衝突，依樣係好睇嘅。甚至講就係我後半好睇就依樣，我覺得佢兩個好睇依樣嘢。 我比較希望係最後佢哋兩個可以即係郭成考同新戰套兩個人格，佢哋可以經過一啲即係可能係對話或者係衝突啊，而兩個人都即係互相都即係互相有互相了解或者解決到。即系对方一啲偏见咯，但系其实最后都系冇嘅。 系呢个我比较失策就系佢始终最后佢两个都冇揾一个叫交集线啦， 冇互相认同啊。即系其实点解佢哋最后即系郭成考好即系好顺摊咁消失，因为最后件事解决咗啦。 系解决咗，即系但系我咧其实可以嘅话就系佢两个应该就会有一个肉两个就揾出一个叫做交集，但系始终佢两个系好似就 最后都冇交集到咯。即系我觉得 系依个可惜啲，但系好，但系呢样我觉得系呢样系我全套作品其实最好睇嘅地方。甚至咁讲啦，一开始其实佢一开始预定咗呢个以前啦，因为本身睇标嗰个两个种元素合体，其实就有暗示咗就系郭成考同埋同新战套呢两个人嘅合体。如果佢一开始佢又唔想搞到好似W 咁样两个人格，咁就变成咗就脑内冲突啦，两个人格脑内冲突，写得有啲立乱，但系 OK 嘅呢样就，但龙我就麻烦啲嘅，龙我就因为佢其实我觉得龙我所谓叫啲外星人 DNA 因子嗰度咧，我都系学嚟加落去嘅，即系佢硬系讲到硬系就咩？点解龙我突然间变得咁劲啊？因为佢外星人因子。 咁如果你话冇佢冇因子，就其实解决唔到早期，点解可以捽到啲樽出嚟咯？ 不过问题有一样嘢就系、喺主角威能呢个大前提里面咧，其实你唔解释冇人会理嘅。即系有一样嘢觉得呢度咧，你加咗呢个解释可以通，但唔加大家都唔会理。讲真，喺主角威能呢个大前提下，主角做乜嘢都冇问题噶嘛。但系你加咗我。又冇，但系你加入咗就佢，我先知。但你十年前一个 B B 仔，十年变咗大人。等先， 唔系话佢陀佢阿妈陀佢嗰阵时好快出世啫，又唔系好快变大人。 唔系，嗰时佢十年前啊嘛，真系十年前火星人你十年前，等先，十年陀住你。 唔系十年前嚟嗰个系店长，但系佢系最初嗰阵时火星嗰个无人机带翻嚟嘅龙我嗰个系。 但问题就龙我时系十年前龙我系怀有人定精神嘅先， 唔系十年前嚟嗰个系店长。 但龙我十年前系点啫？ 唔系龙嗰阵时系再之前系火星无人机带翻嚟 哦。 龙我旧系， 因为我成日搞咗就系，等先，你十年前，因为我成日搞错咗就系，如果十年前龙我未出世，等先，你十年前有靓仔变咗咁大，你大佬你职业拳手嚟嘅，你唔好啦，你交嗰个时，你交你攞拳击拉伸嘅时候， 得啦，你记错啦， 搞错呢个得，我记错咗，因为成日搞，因为佢搞乱大龙嘅啫。跟住 好乱噶，唔知搞乜噶，即系阿标呢套嘢系 好啦。跟住我其实应该有一个我颇为 我用感冒咧，用就是龙川鲨鱼，你是真的超级工具人嚟嘅，你反嚟反去算啦。睇先，你几时突然间变咗识整机械嘅咧？我去嗰阵而家话帮手整机械，睇先，点解好似似唔谷个眼嚟有咁嘅设定嘅？即系突然间话整机械，突然间话你识喺嗰啲变身机械上加啲控制器啊，加啲通讯设施嗰啲嘢。你遇到合都唔係太冇咁突然啦，起碼之前嗰樣就鋪排落。 之後咪幫佢加翻個身份咯，即係點解？因為佢係南波重工嘅特務咯。 即係呢樣嘢就係、是、你特務一次都算啦，做第二次咧就阿姐你夠啦。之後喺佢第二次特務嘅時候就你夠啦，你唔好嚟啦。即係因為佢呢個角色其實係頗為就係好唔討好嘅，我係完全唔知道搞緊乜。然后去到最后，除了那段之后，你之后你完全我又不觉得有什么作用喎。走嚟走去，即是花樽都算了，你是好影薄的花樽，因为其实花樽一个美空一个已经够啦，跟住交一个，跟住你播完之后，佢又后面你又不觉得佢有咩做咗咩出嚟？ 中间都有啲作用嘅，就是去查呢样查嗰样咯。 但系佢后面又是完全即系佢系完全咗攞嚟反叛，反叛一次，反叛第二次，即系佢嗰个角色变咗做咩啊？純粹就係、是、我即係好，我有工具人又好似未去到工具人就 得，即係為咗推進劇情而幫角色加啲能力上去咯。 所以劇情 即係，但係個編劇其實唔諗下，其實呢啲嘢合唔合理嘅？即係你可能最尾你即係點樣講？你話佢係南波重工特務，南波超頓咁都合理嘅，但係點睇都覺得好似係後面加落去嘅咯呢設定。 好后加嗱，讲后加设定咧，最精彩就系四眼仔落海啦，通称四眼或者通称新八呢、这个角色，攞嚟死鬼做咪算把咯，啲落山人，跟住可以出翻嚟，都算啦，我当你纯粹叫做咩咁样，好啊，跟住后边突然间跟住 Evolator 后边嘅大佬，跟住打劫你输完一次又翻出嚟，输完一次又翻出嚟，跟住懒系会有啲剧情咁样，大家冇兴趣，即系我知道你 Evolator 身边冇。冇角色，咁冇人下都要带佢出嚟，咁你啲集鱼嚟，你出嚟又冇料到，两嘢俾人打爆，跟住下去好劲咁样出嚟，又两嘢俾人打爆，你真系，跟住懒系话要帮阿南波回音报仇，我冇趣知你点报仇啊？你呢个路人配角，你唔好出嚟抢戏啦。 唔系喎，咁冇咗佢呢个路人咧，其实一早又 game over 噶啦。 因为你冇角色打，冇，因为 唔系啊，因为如果唔系阿来香四眼仔话佢投靠波罗多，其实。当时嗰刻咧就波罗代决定毁灭地球噶啦嘛，但系嗰段时嗰个时间点，主角群系冇办法阻止佢噶嘛， 即系嗰下我睇到就 是、即系真系嗰下佢救咗地球咯， 真系。但系你情况就系、是、你角色已经好影，已经系叫做咩？大家系冇兴趣知道你嘅角色噶啦，你又走嚟走去喎。 佢真系个编剧真系将好多不必要嘅嘢塞落角色度咯，无端端好似后边咁，你无端端你战斗天才形态。点解又无端端啊？要俾即系将人类嘅感情就教即系打落去喺波罗道度咧？其实系冇意义嘅，即系我揾唔到呢段剧情有咩意义喺度咯。除咗后边佢会眼翳啊，同埋佢会因为有咗情绪啊，有咗感情而 power up 之外， 同埋咧嗱，仲有一样嘢啊，好精致，我又系就系另一句就系、是、个设定拖嚟，以为好慢嘅结果就系、是、连解释都算唔上嘅就系、是。阿美空身体里面嗰个女王，火星女王，初以为佢好猛，同埋佢又有佢初有表演一招就系佢可以医伤嘅话，咦？拉拉先第一句保尸、啊，我以为点吓一两次冇喐啦。 唐古玛话佢其实都即系佢都系游尽辛苦啦嘛，就嚟 即系咁。既然你游尽辛苦，索性唔好啦，因为其实大家系唔好介意拉拉冇保尸嘅，因为有几可拉拉需要保尸咧，都系打完一集伤咗之后，过两集啲伤好晒噶嘛，大家系唔会介意拉拉需唔需要保尸。但系既然有保尸，你就俾用多稍微多啲嘅功能，但系结果你出两嘢又冇咗我。佢除咗 都话好似头先个问，即系讲角色个问题咯。好多时候为咗剧情推进，而加一啲突然加一啲功能喺角色身上面，因为嗰阵时嗰个时间点。啊、火星女王佢唔帮主角佢哋医伤嘅话，个古真系进行唔到落去。 但系实际唔医伤，但系最惨就系、是，但系 嗰个时间点佢哋就灭团噶啦嘛，嗰个唔搞掂就。 同埋一样嘢就系、是，其实我有时去到最后，佢所谓叫新世界就系、是、简单嗰个就系你将原来嘅旧嘅世界冚，将嗰个有天长嗰、那个有天空之长嘅世界冚掉， 即系其实就系 Jojo 到第六部结局咯。 系咯。 因为其实佢先开呢个嘅，如果有睇过嗰、那个大，即系所谓叫做大大团拜嘅剧场版，就系、是、呢个世界其实系一个叫暗教平行世界嚟嘅，就系、是、因为喺十年前火星人嚟火星啊 Evolve 嚟地球之后咧，出现咗叫做平行世界或者叫平行世界，咁本主世界咧。就应该是 XS 嗰世界嚟嘅， 唔系平行 generation 已经解释咗噶啦。标嘅世界咧系另一个地球嚟嘅。 系啦，咁佢将另一世其实简单就系佢个新世界就系夹硬消灭咗旧，消灭咗标嘅世界。咁咧消灭咗嗰个世界，咁咪唔会世界灭亡咯？咁因为其实我直接讲嘅就系、是、你依个唔系创造新世界，你强制 reset 咗旧世界啫嘛，即系唔应该存在世界，铲除咗佢。咁喺本来嘅世界面，本来啊店长啊，本来美空嘅存在噶嘛，只不过系假分裂咗另一个平行世界出嚟，平行世界有天长，而搞出一大摊嘢出嚟。我睇见佢个，咦？你咁你唔系创新世界喎？你灭咗呢个世界啫，纯粹系你创咩新世界啫？只不过用个旧世界冚啦，即系用啲所眼系叫咩？科幻啲理论就系所谓嘅政府粒子撞埋一齐，咁咪即刻消失，其中粒子消失咗嘛？咁佢消失咗旧世界，消失咗天长世界，将历史回到正轨。而喺有天长世界里面嘅异物啊，即系嘅有啲有火星人粒子嘅龙螺，同埋改造咗嘅战套，因为佢本身冇本身就不论喺个世佢本身喺旧世界咪唔存喺一个叫异唔存在粒子嘛。咁佢两个强制掟喺新世界嗰度喺结局里面。 唔系，其实都系合理解释嘅，因为嗰阵时佢哋就喺嗰、那个即系嗰个阿龙我战套，佢哋喺新世界融合嗰阵时就喺嗰、那个即系能量漩涡入面啊嘛，所以就或者咁可以解释到佢哋点解冇即系冇融合到落去新世界度咯，变咗一个即系变咗一个额外嘅存在咯。 因为其实即系咁讲就系喺旧实喺原来世界里面咧系有郭成巧嘅，即系如果要咁讲就是、郭成巧同埋有万丈龙我嘅。喺最后结果见到啦，阿龙我同埋佢女朋友一齐啊嘛，因为旧世界正常系冇出任何嘢噶嘛，佢系正常嚟噶嘛，佢哋两个系因为喺新世界结果弹咗喺最后决战里面喺漩涡里面即系咁讲啦，喺漩涡里面结果就喺新世喺拨喺翻旧嘅世界里边，佢两个就变咗就全世界唔记得佢两个啦， 唔系唔记得佢两个， 佢两个唔应该存在。 世界嚟讲呢两个人系唔存在嘅， 唔系应该 其实。即系两个都变咗系呢个世界之外嘅存在咯，但系就而家就喺新世界度咯，即系冇消灭到就嚟到呢个新世界。 移民咗旧嘅世界，因为移民咗去本来世界，去冇天长世界，而有天长世界消失咗啦，咁样咯。但系去到就好，其实好立乱啦。佢好多嘢佢好讲得好哩哩嚟嘅，其实系呢样嘢系最大问题。佢之后头先讲啦，嗱有咗好嘢系连啲睇到后边都觉得好离谱就系。最后嗰嗱，最后阿一海嗰场战斗几悲壮嘅，但系跟住阿胡须仔， 有啲拣嚟咯。其实就系点解？其实一战套即系呢度，其实我觉得战套真系呢个人真系好奸嘅。成日同你讲，哎呀，你唔好用啊，你唔好用个战套插落个标 driver 度啊。哎呀，但系如果你唔用嘅话，就可能 你先叫佢 做 嘅啫 啦。哎呀，但系你都系唔好用啊，用咗会死噶。即系其实你真系根本就系叫佢用。 但问题，但系佢最初阿战套谂住话。俾当佢话咩？你可以当武器用，即系塞个拳头嗰种啊！但系跟嘅墨菲定律咧， 唔系，但系你心知肚明，知道唔够打噶嘛？ 咁啊系， 你就咁用武器唔够打。 我觉得呢样嘢系真系， 即系你又话攞个标 driver 去插就会死，但系你又唔收好佢，你又俾佢攞。 唔系，始终样嘢就系、是，即使 即系你引佢用啫，根本就 即系咁， 即系好奸嘅啫呢度真系。 始终就即使佢外表变咗，佢精神变咗，但系佢本身就仍然系个成巧啊嘛。 即系一个恶魔科学家。 我呢样嘢其实我呢样嘢几好，因为佢本即系佢冇描写，但系。本质上其实就算你变就冇咗记忆，但系本质上佢已经系郭成巧嚟嘅。其实你喺战套咧，其实喺偶尔度你见到佢系几阴湿嘅，即系嚟话佢知道鲨鱼咧系间谍咧，佢故意佢偷偷去耍招去阴佢咧，或者做啲阴南波会长，佢会用呢计嘅。即系以前拉低主角咧，好少咁攻心嘅，但系战套会嘅。佢有时会用啲诡计啊，耍阴招去扇你嘅。呢样嘢就系、是、始终就系、是，就算你本身精神都好，你不子女，你依然系嗰人啊嘛。 依樣我講翻幾好喎，依樣嘢奸唔緊要嘅，其實我覺得依樣唔係問題。嗱，但我嘅問題就係、是、最後阿、胡鬚仔阿誒患得死嗰場就係、是、你兩個瞓喺度瞓咗幾耐啊？你起咗身未啊？你即係你兩條契弟瞓喺地下度幾十分鐘睇就患得死咗，跟住先爬起身。 即系其实呢度都算啦，但系我觉得就系最波斯就系一个最终 boss， 你又话要毁灭地球，又要杀晒佢哋，点解你会容许一个？点解你又容许阿幻德喺度同你喺度用啲即系咁用咁低层次嘅战斗力同你喺度磨咁耐嘅咧？你点解唔即系唔索性咁样开推波杀晒佢哋咧？ 系啦，呢样嘢 佢都趴晒喺度咯。 嗱，呢样嘢就好妙嘅就系佢呢样嘢就系都俾人闹得最多就系、是。阿 Abelardo 咧， 演出而演出咯，即系 能力 系 纯 合理性咯， 系纯好遇到合理边强边弱。有时咧就话佢好劲好劲，其实如果打佢唔赢，有时咧一个Genius 模式就打佢爆晒啦。 系啦，有阵时咧佢太劲啦，又但系个剧情就系个故事又未完得啦，佢就会忽然间换心大发，啊又放过你啦，下次再玩啦咁样。 系好完全就呢样就系佢夹硬嚟去拖个剧情，然之后就。后半段一大部分其实后半段咧，起码十集 就磨嚟磨去咯， 十集时间冇必要嘅。 点解佢可以咁忍受咁样？对方用咁低层次嘅战斗力同佢喺度猛咁磨咯， 同埋有 觉得咁好玩咯。但系佢又但系其实佢又话想有人想消灭地球， 同埋有一讲话，同埋咧啊有一段就系Abelardo咧去同话战号话啊嘛，人类系好战噶啦，即系讲得大道理，我想讲咁大道理啫。大佬，你即系我，你懒系要去为咗你毁灭地球、消灭世界，讲合理性，我觉得违反咗诶 Abelardo 嗰个美学就系 Abelardo 就系咁，我中意我咁，我有能力消灭呢个世界，我中意我开心唔得咯。反而地球又点样，我唔在乎嘅。即系反而我，但系佢讲懒就咩？讲到 Abelardo 就系你人类都系毁灭世界噶啦。咁毁灭世界不如我毁灭啦。你使乜咁使乜讲咁多咁懒系懒系合理化啫？你唔需要合理化噶，即系作为真正大魔王系唔需要为咗自己做任何嘢合理化嘅。即系龙珠超啊，拳王要消灭一个宇宙咁，我中意消灭消灭噶咯，我唔中意咪消灭咯，使唔使使唔使理由啫？唔需要理由噶，即系呢件就系使唔使使唔使咁包装啊？ 废话， 快咗废话，你即系Abelardo。 唔系，我觉得佢真系，即系佢其实想要个朋友倾下偈啫。 系啊，你真系嗰人，你朋友。 即系佢觉得系，哎呀，我毁灭地球，哎呀，冇人知道我想毁灭地球做咩，一件好空虚嘅事。我要话俾人听，我点解要毁灭地球？ 你朋友很少咧，即系我呢样嘢就系、是、你唔需要咁多理由嘅，但系懒系要讲理由，反而觉得就是。唉，算罢啦，你就系你好冇朋友，你冇朋友算啦，不如 所以点解奈可肯投靠咁开心咧？因为系Abelardo啲朋友很少， 即系我只能咁解释。 其实佢想要个倾诉对象，其实成日都 即系 笑，好即系唔系即系佢真系平时拉单入面最中意讲嘢嘅 boss 咯， 最多废话。即系你话着 boss 嚟讲，有啲 boss 我反而就系你话好似阿谭正中excel 嘅谭正中咁样。所以仲似真，佢真系仲有格调就系、是、我喺赚钱咯，我喺块骑士年代记就为咗赚钱嘅。我话知你点噶，关你卡事啊？好，你我当然气壮，唔讲废话，喺度废话多多。仲有即系学你吓，你几头话斋，你后半句纯粹叫做咩？咁我变咗咁劲，咁我咁剧情咁咁多时间，咁而家毁灭咗地球好闷噶嘛？咁咪同你玩下咯，得闲炸书下，咁同你练下扭下扭下咁样，拖下时间，唉，真系。真系波斯咁差寂寞啦，都几麻烦噶。嗱，仲有一样就系、是、你话佢就系、是、佢卖玩具啦，即系 Genius 模式算。我因为佢嘅丑程度去到，竟佢同 W 嗰、那个 唔系，即系我觉得你又插晒全部道具，但系其实 Genius 模天才模式其实呢个模式其实我觉得即系你话佢。即系我唔讲佢造型啦，故事上功能其实几失败，我觉得。 我又唔觉得佢 喺 边喎。 特殊能力嘅，因为如果你以前嘅话，以前插晒所有道具咧，可以同时用晒所有道具嘅能力噶嘛。但系即系天才模式就纯粹系一个即系最终强化咯。 系嗱，佢要出埋就系、是、佢如果可以话救，即系嚟话，因为佢通常依喺拉达依个设定里面就系、是、角色嘅能力系同佢嗰个火星气体嗰个同步能力有几强嘛。即系话你要同步率越高。你越劲，但去到嘅程度就冇得救啦，即系嗱， 即系其实火星气体，即系唔系嘅星云气体啊，尼布拉加士系咯，即系其实我觉得呢个设定真系其实好危险嘅，摆即系摆喺拉打度，即系毕竟拉打都系儿童节目嚟噶嘛，你点可以容许主角群唔够打就去吸一啲不明气体就有得 power up 咧？ 同埋就嗱，佢 power up 都算啦。 佢嗱最初咁，我以為啊， 即係啲教育上面其實好唔好咯，即係你唔夠打你就去 拍藥， 你又去拍，你又去吸 gas。即系如果细路仔佢即系唔够打到有嗰啲 gas 吸咁又点咧？ 唉，但系嗱，有一样就 是、即系好危险、啊。 嗱，佢话到佢都讲过嘅，你吸 gas 吸到嘅程度，嗱，一般嚟讲，你通常打爆咗之后，一系剧情需要打爆咗，你假如变身噶嘛。但系如果吸 gas 吸到嘅程度就系、是、打爆咗咧，系直接死嘅。 系咯，所以其实阿幻德同埋一开头就一定要死嘅咯。即系讲俾你哋听，即系讲翻俾小朋友听，哎呀，唔好吸啊，吸得太多真系会死噶，所以唔好 讲咧就 系、是。所以喺即系喺 唔好食禁药， 佢哋两个其实真系，即系我觉得，其实我一早就觉得，因为呢个理由，觉得佢哋最屘一定要死噶啦。 系啦，即系拍咁要拍咁紧要，但系最嗱重点就 系、是，最夸张就系点解你成日话吸，即系成日话，即系故事一啲配角佢吸一两次打败就死，但系一开就好明眼咯，即系其实佢被人捉过吸一次啦，然后自己又吸过一次啦，其实两次都差唔多啦，即系两次都差唔多话要消灭噶啦，但系其实佢都系。我都可以捱到最後咯，即係我覺得呢度真係好揀嚟咯。 全音也威能呢叫做主角威能真係咁講。喂，主角威能其實某意義上仲誇張過龍我，咁多下都唔死唔去啊你！不過依個嗱頭先我想講嘅就係、是、嗱 ，Genius 佢本身其實功能就係、是、佢可以救翻啲超過咗極限嘅人，即係例如話嗰個係北刀嗰個女手上咧， 佢話可以中和翻，即係照過嗰、那個。Pandora Boss 嗰啲光嘅影響啫，中和翻影響。 但問題就係佢去你好似用咗兩次就冇咗呢個功能咯。咁等先，你首先你點解唔攞嚟救啊一海同埋啊幻德咧？我依樣就已經唔係好明啦。好啦，當 係佢中和嗰樣嘢係嗰個 Pandora Boss 嗰啲光照到嗰啲光，將佢哋改變，將人改變成控制性格嗰一樣嘢。中和嗰度係， 因為佢 唔係中和嗰啲 Nebula Gas 嘅影響。即系你照过嗰啲不明光线，你就变咗一个好战之徒。咁你但系就最后又可以用天才瓶或者系再吸下啲不明气体，就可以解决翻你个好战问题。 呢、這个 嗰度就系咁。 嗱、呢样嘢啊，我讲头先幻德啦。其实我觉得幻德同佢阿爸嗰段，其实我用我用诶好战，即系乜嘢嘢赖晒落好战嗰度，我觉得系多余嘅。其实直接讲就系幻德想超越佢父亲，即系都想父亲认同。一直努力，結果走咗魔。反而我咁樣就已經夠噶啦。反而你要話咩耗就因為俾耗戰光照到，俾火星光照到。 咁你 性格，反而我有少太過叫咩？但係嘅矯情，你直情講嘅就係咩？佢一直想追即係想去追得到父親認同，但係結果就 因為講到幻德呢個角色，我其實即係點樣講啊？即係我覺得係拉拉斯，即係平時拉拉斯上即係屈指可數嘅醜角咯。即係嗱早期嗱後期唔講啦，後期完全變咗搞笑角色，但係早期真係。即係早期佢一個完全一個冷面少將嚟嘅，即係當時阿布魯多未即係佢未講個真正身份俾人啦，佢哋合作期間，即係如果冇記錯，其實當時咧阿布魯多就其實都不斷咁樣俾地雷去踩，俾坑佢跳噶啦，但係佢舐咗好多次嘢之後咧，都係阿布魯多佢講咩，其實佢都係信咩嘅，即係其實我覺得嗰個盒嘅光線其實都有啲降智力效果咯。 嗯，呢个作品应该讲就系喺个作品里面咧，冇乜几个智力正常嘅，经常性就 系、是、即系太搞笑啦！人哋上一集先阴过你，你下一集又信佢嘅， 嗯，即系最惨最麻烦就系你成日线一镬一镬又一镬，啊拉咁多镬啊，你又继续线咯，虽然我知道你后嚟唔系应该咁讲，最初你话可以话火嗰咩嗰光照咗或者火星嘢照咗，后来发现咗就系唔关事。是本身幻德的智力已经不是很高了。 即是后面真的发现了幻德这个人真的是蠢人来的其实。 这个纯粹是这个不关照不知道问题就是本身你是蠢人了。但是我觉得他其实他对他父亲那段东西其实可以写深入一点的其实。有一样就是郭成老爹呢我这个也是莫名其妙就是你不用加出来有什么就是你又复活了。又或者复活我知道你一定 是 做卧底的有什么最后出卖啊 Abolator 的。咁你做咩反派啫、啊？你其实我嗰段系莫名其妙就系、是、你匿咗十年喺度搞埋咁大堆嘢，跟住冇人知道嘅，同埋做嘢。嗱依阿石阿阿布鲁托化做咗阿扮成老板咧，匿咗一直喺度匿咗喺阿战兔同埋郭成孝身边。等先，匿咗咁多，匿咗成年几两三年，你可以发现唔到阿战兔阿郭成孝将你嗰个变身装置收喺边度嘅咩？ 佢系唔知道失忆嘅、哦，大佬啊，呢一段时间冇得翻张岛，你一定喺嗰、那个你喺个嗰个咖啡 coffee shop 下面噶啦。 即系呢啲系编剧无能嘅表现咯，角色嘅 要揾唔到啊，大佬。 随住剧情需要而有增减， 即系太多吐槽位啊，同埋呢啲就系、是。 唔系啊，好似阿南波重工会长咁，你讲到佢咁， 哎呀，正彩笑碌咗喺度顶你肺。你以为你知道啊？你知道 系边个？咁老谋心算，但系你凭乜一个要一个战斗力咁高又可以又识变呢样变嗰样行踪飘忽嘅人 受你控制咧？ 系啊，受你点解觉得佢会受你控制嘅咧？ 知道 就你又冇预备一啲后手可以去牵制翻佢嘅咧？ 佢系完全冇佢完全冇任何方案。 期待，好期待，其实可能当时阿布罗陀杀嗰个系替身嚟嘅，可能佢后屘会出翻嚟嘅，但系。可惜我的期待落空咗嘅， 因为好简单就系你同佢同呢个咁危险嘅合作，你一定要本身就系你系有后着嘅，但系发现到原来佢冇嘅，即系嗰阵就系当佢一反嘅时候，你系完全束手无策嘅。哇！你老人痴呆啊！你唔好话俾我知，你唔知道你眼前嗰度系一个极度危险嘅文物，而你系冇制，你系冇制人嘅。你话好似阿幻德咁样装啲仪器咁样揿个掣，啫咁样震晕咗。OK， 咁我但系。你冇装 Apple 台喎？你话 Apple， 你话首先有样嘢 Apple 台一定要受你控制嘅，你又冇，纯粹一个顺字啫。 你个老细都咁蠢，唔怪之佢啲手下都咁蠢咯、啊。即系蠢人先会跟啲蠢人啊嘛。 即系我硬系要老谋心算，结果你搞出嘢就系、是，唉，一塌糊涂。一开头好劲，后来好废嘅，一大堆咁嘅角色。 所以新世界佢就即系变咗一个蓝波工厂仔啦。 梗系啦，你 level 系工厂仔嘅咋，大佬。 呢个蓝波会长，其实佢 level 就系一个工厂仔，系厂长嚟，最多 就系呢个系，即系你太多就系讲嚟好劲，讲到好 fit， 但系结果去嚟落，忽然嗱，佢系好有人就变身咁多件变身嘢，我最忽然我睇系最似嗰啲，忽然黑，真系有黑色嗰个布咗模式，忽然我仲似，稍微仲似有劲嘅感觉，跟住之后又咪又咁样，咩机械咩坦克兔仔啲，咪又咁样，两三集嚟玩，即系。你变身你变身嗰啲咁嘅嘢就系、是、开头讲得好劲，两嘢冇料到，反而话暴走模式嗰个反而仲比较，大家如果系觉得是劲嘢， 即系话好睇咯，即系你话劲又唔好劲， 好睇， 即系都系打输嘅其实咯， 同埋太快卖唔到玩具啊，你太快你大家觉得冇料到啦，呢样嘢就好矛盾就系、是。你一路就主角咧就一路挑战佢，一路考验紧佢精神状态，一路去做山 check， 考验睇山只几跌到负数。另一方面就系、是、你机械咧就两嘢玩完，纯粹需要玩具，冇深刻印象嘅。反而最后嗰战反而就系咩？一路打一路打打爆，一路即系一路弱化，最后变翻最基本模式。嗰段反而仲似样啲添。虽然我呢个系抄紧抄紧时战队最后一战咁样，不过呢个唔重要啦。整体即系去最后啦，整体去我最后 ending 系好睇，即系有叫最后一战嗰个悲壮，因为之前其实几次战斗咧，几场最后一战咧。唔悲壮啊个 ending 啊，即系有一场打斗啊，冇最终决战嗰种感觉，就 except 都唔似最终决战，不过呢场真系有最终决战的感觉，但系全家 ending 叫救翻个整体救翻嗰个感觉，即系救翻成套，但冇咁烂咯，同埋我嘅呢个 ending 一开始谂好嘅，即系我冇人将唔系一开始谂定呢个 ending 噶啦，所以佢最后冇步走程度就系、是，因为我嘅安达聪讲过嘅，安达聪喺佢系问我点写剧本，佢话。一开始谂咗 ending， 咁你就点步走咧？你佢其实拉翻去，咁好简单就系佢开始谂咗 ending 噶啦，咁一定咁样噶，咁啊点步走，最后即系去翻呢度噶嘛，咁啊点咁难有谱咯？我系呢样嘢嘅啫。就除此之外，真系下次中段哇，啲莫名其妙嘅 遇到打个分咧，平成二期拉单入面其实可以排第几咧？标 好过 Visa 嘅。因为 Visa 系淡如去到系闷啊，成 Visa 用闷嚟形容嘅，好同高士咧，都好过高士嘅。高最后又系想讲好多嘢，但系结果又讲唔到嘅。至于砌牌高过呢两套啦，因为三个谱嘅话咧，其实佢嘅后半段其实好嘅，三个谱阿许渊源后半系掌握到嘅嘢，海默掌握到。嗰、那个方法之后好，一路有改进嘅。虽然我都有问题，但系一路有改进。跟住未去最底咯，即系中后段咯。 如果娱乐性嘅，我觉得就系有嘅。标就系你每集睇都其实都唔会闷，你都会唔会好似 好似啊 ，Misa 咁你会即系我之前我已经系放弃咗个睇头。 我 睇 唔系系我唔记得咗。 但系如果你讲个故事质素咧，其实我觉得整体个故事质素仲差过 Ghost。 Ghost 就冇 Ghost 就系佢想好讲好多嘢，但系时间佢唔知道佢你得个卅日，你得个廿三分钟一套，你佢分配时间不良，想讲太多嘢，太贪心，啲家庭恩怨，结果有啲嘢浪费咗。用立意良好。 Ghost 个问题其实佢即系佢节奏节，即系佢成个古仔佢一啪啪编排得唔好咯， 系控制又控制失控咯。佢 都上次都讲过啦，就系、是、阿兰佢即系佢家族传授嗰度蹲太耐啦。 嗯，呢样嘢我系比较控制得唔系太好嘅。 但系如果你话同标比嘅话咧，即系点样讲？我都系其实我都系希望最后可以睇到一啲角色成长咯。但系标嘅话，真系老实讲，真系即系其实一个角色其实。其实佢由一开始出嚟到 成长 都 好低 嘅，都冇咩变化咯， 冇乜 成 长 到， 冇乜成长嘅。因为其实就系比较多就 俾咗唔俾唔到一个感觉。我陪我睇咗佢哋一年，即、就、系、是、我希望会，即、就、系、是、我希望系最后会系觉得，即、就、系、是、觉得我一年呢一年系真系见到一个角色，佢嘅人生咯。 嗯，呢个系比较大问题。佢成长比较明显，我系龙爱明显成长嘅，龙爱成长嘅。战套就一般，因为战套本身其实系佢重点就系佢同阿郭成巧之间个冲突，心即系人格之间冲突。战套龙爱成长嘅，龙爱一路有成长嘅。虽然话睇出仍然嗰个即系肌肉笨蛋，但系睇出佢嗰、那个一路佢自己又建立紧嗰个叫为咗世界战斗嘅理由。但之一海同埋阿幻德就算啦，一海其实佢基本上成长完成嘅呢、這个世界，幻德就佢笨蛋，就此类嘅笨蛋。冇好讲嘅， 我觉得还得可能真系后屘可能佢系嗰剧本塞翻佢入去嘅，即系其实我觉得最后其实系中间如果系正常嚟讲嘅话，其实佢老豆死嗰阵时候，其实我觉得正常嚟讲其实应该跟住死噶啦，因为其实即系点样讲啊，佢好缺乏，即系好缺乏一啲即系加入主角团队嘅必要性咯。 系咯，去到就系佢加入主角团队就仍然即刻崩溃啦。 即系如果系呢方面咧，如果系睇翻编剧嗰个访问咧，就系、是、因为。即系点样讲？佢就只能够用呢啲方式去融入翻主角团队咯，因为佢之前实在太做咗太多衰嘢啦。 佢搞笑角色变咗， 即系大家都当，即系其实都大家都当佢，即系其实佢搞气氛或者可能可以当佢就系点解佢喺主角群度搞笑啦？就系即系等佢哋唔好， 起码有个位俾 我，唔好同佢算账咯。 起码俾个位佢，同埋起码就系佢有定位啊嘛。因为你搞笑角色已经有咗一海啦，咁你应该搞笑角色点样做嘅定位呢？呢、这个就直头将阿幻德出现咗就，睇先嗰两集真系睇我睇到完全系飞咗佢啦嗰两集，我冇兴趣见到你嗰啲地狱嘅 taste 啊，即系嗰两集太难，系直情嗰阵难睇啊，即系阿一海嗰啲偶像宅都算啦，但系幻德真系唔好睇啊，系啦，即系如果玉华当老串咁搞笑，有幻德一海都有啲问题，一海稍为好啲，因为佢唔系好多。但还得嗰下真系攞命，你 T 恤，嗰件 T 恤咧有文字 T 恤 OK 可以，但系嗰两集佢着嗰啲咁嘅奇怪服流行时装咧，真系唔掂。即系好典型拉打就系硬搞笑，以为肉麻当个趣，佢以为编剧以为好笑，但观众完全笑唔出嗰种。OK， 好大战嘅都差，即系我喺高角佢能够唔使战斗，好 Vincent 同埋Vincent 咁战底算好噶啦，执翻身材噶啦。甚至讲同高斯系互有角力啦，同高斯系， 即系你话娱乐性系高啲嘅，高过高少少嘅，但系其实故事完整性其实我觉得并唔 高 咯， 即系互有胜负啦。 你话其实如果讲故事完整性嘅咧，我觉得高斯系高啲嘅。 嗱，好啦，最后趁住咗少时间啦，好啦，第二十年啦，咁平成最后一个拉打啦，因为而家呢套嘅时王咧就将会横跨平成同下一个 天王话佢下年就退位啦， 系啦，使四月啦，咁好啦。如果你李嘉提，如果你排一排序，新依十年你自己排一排序，由上至下啦，拉雅你自己评价。 我啊中意海姆多啲啦，海姆排第一啦，可以由第二啊 ，double 啦，然后第三又系 Cedo 啦， 嗯， 即系嗰个要排我咁排咯。 嗱，我自己排头嗰三套咧，我 double 咗排第一嘅，因为 double 系真系其中，第二就 Austin。小林正子其实即系佢喺中流面对咗啲东影嘅大型问题咧，可以理解嘅。但系我觉得小林正子喺剧情嗰个主题上面咧系几浪啊！ 陣容去到佢去到即係佢差唔多叫脱離東影特攝班最後嗰兩三套咧，係差唔多唔理張成叫唔理東影玩乜嘅啦，係自己玩佢自己啲嘢。柯樹埋同埋列車戰隊咧，佢真係寫得好盡，寫得好盡嗰、那個主題表現上面。即係海姆，海姆咧前面有少甩碌，後半係好咗嘅，因為有進步嘅。但係我覺得有啲將佢虛淵唔係好掌握到東影嗰、那個有啲劇有沙石。颇多沙石，但系主表现上我 OK 嘅。然后就系我我究竟应该摆科蛇好定系 drive 咧？我觉得 drive 好啲。科蛇我咧系平衡唔到个后半句，其实纯粹靠三条去救场嘅啫。我觉得drive 好睇啲。之后半头已经讲过啦，战帝一定系Visa 嘅啦，战帝啊，呢个系战帝之王嚟噶啦。而高少咧，我高少排低个标十九八嘅，咁中间其实都差唔多啦，都系咁大致上差咁样啦。咁至于下山见人，但其实当初听下山见人会写时王剧本，大家已经系一个黑人问号噶啦。黑人问号原因就系、是，喂，东影你都知下山见人唔系好掂嘅啫，战队都濑咗几日嘢，你仲系你仲唔知死俾佢再嚟啊？ 即係希望佢唔好重蹈 DK 覆轍啦。即係 DK 你話得半年有啲嘢就冇辦法，但係佢而家有成年俾你玩。 同埋今次佢好落本啊！嗱，第一頭嗰集揾咗標啦，跟住第五六集就話到明啦，揾咗五裏面五嘅兩個主角。 即係我期待佢揾翻啲舊演員出嚟， 同埋講真 咯，即係同埋我阿響鬼佬好似啊，世尊謀樹都好似話會 應該會，因為暗示應該係暗示噶啦。同埋就系讲真，你一集两集都咪咁乸孤寒啦、啊。讲真你一集半集嘅话，富士苍太其实富士苍太同埋竹内良真其实揾到嘅，佢未去到，因为佢有两个季就未贵到系东影请唔起备部。即系我唔系话即系东影， 所以其实呢个其实之前都好多人讲过啦，其实唔系佢哋唔翻嚟请唔 东影孤寒啫嘛， 唔揾，所以佢哋咪唔嚟咯，完全唔揾。 讲真就系你肯揾嘅话，之前咁大合集咁样，富士仓系咪富士仓就揾到咯？嗱，成成嗱，我已经唔讲最贵嗰两个啦。 即系其实讲翻富士仓太嘅时候，我冇睇过日剧啦，冇睇过日剧演出啦。但系其实我觉得，即系过咗咁多年，佢好似演技都冇咩点进步。 唔系，我唔就系 K， 我话佢演技进步咗噶。嗱，有几个有嗱， 我觉得好似都系咁样咯。 有几个人，有几个啲人话佢演技进步咗噶。但我系唔明呢啲做冇嘢，一个咧系隔田俊辉，我睇佢做银魂，其实佢唔系好识做演戏嘅。跟住富士仓太又系唔好识，即系讲就咁你靓仔。 即系其实冇得比嘅，得隔田俊辉。隔田俊辉其实佢出嚟佢 double 嗰阵时候，嗰阵时都已经好 OK 噶啦。 就咁样有一样就 是、可能佢冇咩成长咯，但系其实佢起点系高过富士仓太咯。 系啊，富士仓咁又讲真咁先做先做准师嗰、那个上咗飞女都唔识做戏啦， 咪咗边啊？其实就 唔系佢而家做咗家庭主妇，咁一样嘢靓仔大晒嘅，咁啊捉内容质嗱，捉内容质其实唔错演技 ，OK 嘅。咁你行出嚟靓仔就实晒噶啦，你唔能够个个都攞去做左邻献比嘅，呢个系太高标准。咁我都唔要求揾左邻献翻嚟啦，即系更加离谱，更加贵嗰、那个小田切让更加冇讲啦。我佢你揾到佢嘅话咧。直情系咩啊？直情系九星年 龙珠噶啦！我真系觉得你俾钱佢都唔会翻嚟。 唔系俾钱系你当然肯揾打高揾高钱，揾高钱成几请佢翻嚟咯。呢样嘢就打人情牌啫。嗱，佢我死完之后咧，已经唔系钱嘅问题啦，系东影人东影诚意够唔够啫？你够诚意佢肯翻嚟嘅，但系我东影嘅问题就系佢诚意，我系要打个问号嘅东影诚意，从来都系。 不如喺度估下啦，其实到最后阿时王佢空我嗰度，佢会攞个系。是小野智定是五堂街啦？ 小野智我都算收货啦。唉，我有几个找到，因为唔系嗰个红嘅，有几个肯翻嚟嘅，你找找佢啫。即系佢，我想又拆咗小田切让同埋佐藤健呢两个，呢两个太贵啦，亦都唔期待。有啲嘢找到嘅，即系例如系剑崎真嗰个演员，佢应该佢破咗相之后，但系佢应该仲而家好七七八八啦，佢样都差唔多。 如果睇相就好似 OK 嘅。 OK 啦，虽然系好大疤痕，但系好七七八八噶啦。我觉得佢要翻嚟嘅佢呢个，因为其实好多肯翻嚟问嚟，当然肯请啫嘛。同埋一年时间，不过我都下山见人，真系冇乜期待嘅。我都即系总之就系安全全，唔好太离谱算啦。但系第一集已经好唔安全啦，已经俾我觉得。 已经充满地雷感啦。 好啦，咁呢一集特集就到此为止啦。下次睇下会唔会咩大，下次希望等等一年嚟话有咩啲剧场版啊，佢剧嘢再讲啦。好，下一个拜拜，拜拜。